回来却回去，在不同的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想你，这样的我那样的你要很久才相聚，我们都没说那遥远的曾经，我们也没提那故事的原因，青春的副歌为你像一片月黑，没法自抓在手里，我们的眼泪在复习着过去，我们的微笑是彼此的氧气，副歌的回忆是风刮好心， 剩下去探望，把残酷的未来

孤单的脆弱。

却太迟疑，我抱歉不能说明。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风温柔的清晰，也许飘来好消息。一切新鲜，有点冒险，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是想念你，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我怀疑这奇遇是个错觉。以后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我任性投入。 你还

别靠近，我了解我的心，我会认得自己想要的感情。思念让人伤脑筋，依赖会让人变味，承认总需要勇气，我期望的爱情虽然直接却需要时间。小事情很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几天以后不管心酸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就是生病发烧咳嗽头晕受伤打着点滴也耐心等自己，有时孤单始终反射心里，情人来来去去还倒不如爱自己，多给自己一点自信，少一点犹豫，快乐本来就没有保存嫌弃，如果爱已经在手里就要好好握紧 baby，过去都已经过去，昨天一切小事情我都很在意，不只有任性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情绪都自理，包含那些昨天一切小事情很在意，偶尔耍点小脾气，几天以后不管心酸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就是生病发烧咳嗽头晕受伤打着点滴也耐心等自己，就是等待始终分手心里，情人来来去去还倒不如爱自己。 反正爱

也就没有好朋友，相爱不肯拥抱，仇恨记得太牢，原始的情感是什么面貌，好像只 谁比谁好，能扎到多少，只走多遥，向上帝报道，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等你思考， Let's wake up in the morning, let's go to bed at night, let's make it in the big sunshine, you make it in the light, let's bury all the hatreds, let us get along Say be, say how, and try not to show, to talk to you, to show me for now, to run by that, to don't get food out, don't get sick out. Woman, don't have, woman, don't shoot now, don't get face out, and no one to fight out, you did to talk, you chill by eat out, don't get sick out. 心中向着渺茫，沿路挂着城市新装，冬日追赶风中漂亮女郎，怀念灵体温正下方，一幅诗忆车厢邂逅你，坐进身边将情侣没距离，轻摆中当肩碰着你，是最不可解释的完美，正是你，我没逃避，在这浅碎弯的一个终站，让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冬日海湾多少个藏藏着昨日情侣哀伤，一夜疯狂不可以是永恒，潮汐里恋火已埋葬，一幅诗忆车厢邂逅你，坐进身边将情侣没距离，轻摆中当肩着你，是最不可解释的完美，正是你，我没逃避，在这浅碎弯的一个终站，让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 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 之都，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你说这对你很好，